不敢看。 嗯，好，不错，你的人生啊，这才真正开始呢。 高考不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，但若论情况之离奇，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。她四岁入宫，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，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。她比朱见深大17岁，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，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。然而由于某些原因，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，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，大明万妃传，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宪宗命内阁为前皇后和周贵妃拟定尊号，但是周贵妃却想自己独上太后尊号，便派亲信太监夏实前来打探消息。夏实是受周贵妃之命而来，他一路向文渊阁走，一路在想，秦时后宫一言九鼎的孙太后已经不在了，前皇后体弱多病，又无子女，而且性格柔弱，宫中以周贵妃最有权势，内阁等人必定攀附，为贵妃独上尊号应该不会有什么阻挠。其实李贤熟知天顺年间贵妃策划易储之事，一向对周贵妃心怀不满。彭时状元出身，满怀书生意气，非礼勿闻，非礼不行，唯有陈文善见风使舵，观望而后行。李贤听了夏实为周贵妃独上太后尊号所言，便知道这是周贵妃的主意，于是当即回绝：先帝遗诏中有皇后前世名位素定，当尽孝一中天年，皇后他日寿终，宜合葬之言。倘若今时独尊周贵妃，那前后名分安在？名分不在，前后千岁百岁之后又如何与先帝合葬？真不知夏太监何来此言？彭时也觉得夏太监之言情理皆谬，当即阐明大义：李公所言是也，朝廷之所以服天下，实有赖于纲常和名分，若不按纲常名分上尊号，朝廷圣德受损，天下不服。陈文当堂一言未发， 霎时迎面碰壁，悻悻而去。当日午后，宪宗在清明宫中批阅奏章，张敏进来，在宪宗耳中低声说了几句，宪宗点了点头，对万征儿说道：近日困于政务，未得闲暇，往宫后院行走，今日天色晴朗，你我出去走走如何？万征儿见宪宗有兴致，自然喜悦，连忙说好。外面天色虽蓝，毕竟春季未至，万征儿为宪宗蓝色长服之外披上一件皮袍，他自己也在蓝色宫女装外套了一件短身皮衣，二人便从清宁宫中走了出来，转过石桥向北而来。万征儿边走边说：自殿下登基以来，每日忙于国事，此次是首次出来走走。宪宗说：啊，登基方知，原来国家百废待兴。可惜啊，真儿女子无德为陛下分忧。宪宗执住万真儿之手说：真儿身为女子，乃朕之大幸，朝政困扰之时，没想到真儿在东宫等待，便满心安慰。对了，恐怕东宫不得久居，今日带你前往，朕为你所选宫室。万真儿且惊且喜：啊，是哪儿？真儿到了便知。万真儿不觉脚步轻快了许多，宪宗执着万真儿的手，自内右门一路向北。万真儿自忖，那必定是西六宫之一了。左侧见到大成右门时，宪宗便放慢了脚步，自大成右门转了进去，张敏等随从也跟着进来。宪宗在右侧第一座宫门前停了下来。到了，万真儿难掩兴奋之色：啊，寿昌宫，朕已经更了名了，你进去便知。万真儿快步进入宫门，双臂下垂，双掌微微翘起，在前庭之中身体旋转，四处张望，犹如随风轻舞。他的神情举止犹如回到了少女时分。庭院青色地砖已经被重新铺过，单檐歇山顶面阔五间，前出廊檐下斗拱的正殿也已经修葺一新，殿前相对两棵参天古柏，东西各有三阔面配殿，主配殿两房彩画，画中亭台花鸟栩栩如生。主殿檐下正中斗拱之前是一块镂空龙凤雕金边蓝地儿金字殿牌，上面三个字熠熠生辉：昭德宫。万真儿一看便知这字是出于宪宗亲笔。啊，陛下。万真儿虽仅是粗通文墨，但也明白昭德意思是宣扬美德，是宪宗将自己十几年宝玉不弃不离视之为人间美德，取此功名以为表彰。昭德宫主殿五间宫室，明亮宽敞，地下黑色金砖，正中开门为明间，东西各有次间及稍间。明间正中坐北朝南， 设地平宝座，提红宝座靠背，扶手皆有透雕凤纹，座面腿牙皆有梯红缠枝牡丹纹，宝座及后面扇形五连屏风皆为新造红漆器，精工细雕，漆香犹存。除了宝座及屏风以外，尚未有见任何其他摆设。后人大多以为故宫家具多为贵重的花梨、酸枝、紫檀硬木，其实在成化年间，皇宫中家具还多为漆器，色调以红色为主，这同明朝皇帝姓朱有关。接着万贞儿又随宪宗沿游廊行至后庭，正面坐北向南的仍然是面阔五间的后殿，但不像前殿那么宏大。宪宗对万贞儿说，朕喜欢前殿两棵古柏，一入宫便有好一阵肃穆清香，这后庭同宫后院一墙之隔，知道你喜欢花卉，往后每日往院中行走甚是便捷。现在昭德宫已收拾停当，你吩咐中官宫女将你我东宫日用之物搬过来便是了。做宫女30多年，今日终于拥有皇帝亲自为他选定、为他命名的宫室，而且按今日宪宗的语气，他也将同万贞儿在此居住。正当万贞儿喜悦非常之时，看见秦昌从东侧游廊出现，他见到宪宗连忙下拜，正在对万贞儿讲昭德宫的宪宗一下子被打断。万贞儿说道，秦昌必有事禀报，先听他讲如何。宪宗示意秦昌起来，秦昌便将今日内阁发生的事情讲了一回。宪宗问道，是李贤交代你前来禀报的吗？ 不是，是臣听闻后自己前来的。 哦，宪宗点了点头，似为赞许。他不喜欢大臣遇到难题便往皇帝身上推诿。宪宗自言自语道，李贤不无道理，若独尊一人恐有被先帝遗诏。宪宗心想，到这边周妃是生母。宪宗又皱起眉头，秦昌垂手肃立，有些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站在一旁的万贞儿心想，若今日晚些时候，当宪宗照例拜后母亲，贵妃必定命儿子为他做主，宪宗倘若异议，死为不孝；若复议，内阁将无所适从。便出言道，陛下是否托辞，微受风寒，暂不前往两宫拜后。妾担心若贵妃当面请殿下做主，殿下不便表示，惹贵妃不悦。宪宗听了之后便向秦昌点点头表示同意。 聆听时光里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原本周贵妃还真是有这个打算，但宪宗宫中有太监来说，宪宗偶遇风寒，今日不来请安。贵妃是个性急之人，次日一早向下时如此这般交代一番，等到下朝，下时便又往内阁而来。 同时还拉上牛玉以壮声势。正巧内阁三人都在，李贤见夏时又来，便知贵妃没有放弃独尊之想。此次夏时直接将贵妃搬了出来，说道：吾今实奉贵妃之旨前来，子为皇帝，母理当尊为太后，岂有无子而尊为太后者？宣德年间，胡皇后无子，便退皇后位。李贤见夏时搬出宣德旧事，而且不但要求独尊，竟然还提出前皇后退位，脸色一变，转头望向彭石。彭石立刻接口说：今日事怎可同宣德年间事同日而语？当年胡皇后上表让位，是在宣宗皇帝在世之时，正因宣宗在位时，胡氏已失皇后名分，故此宣宗驾崩后，正统初年末，尊胡皇后为太后。而今时皇后名分为前后所固有，岂有不尊为太后之礼？牛玉在旁对夏时之意连声附和：既然如此，诸位何不草拟前后让皇后位于贵妃之表书呢？彭石见他们讲的越发有悖法度，便正色道：先帝在世时没有令前后让位之意，如今先帝驾崩，谁人敢擅自书写？吾等身为人臣，若阿谀从顺，则沦为千古罪人。彭石之言掷地有声，在场之人一时都沉默无语。夏时不想僵持下去，便语带威胁说：你等对前后有偏向之嫌，是否为利所趋？若将来追究起来，对你等恐都没有好处。太祖太宗神灵在上，臣等不敢有二心。况且前皇后无子，臣等为利所趋，更是无从谈起。今日直言，难于成全先帝圣德耳。若为大孝之心，则两宫并尊为宜。彭石心怀坦荡，拱手向天。李贤在旁边连连点头称是。彭石、李贤丝毫没有退让，最终前后周贵妃得以并尊为皇太后。正是上册那日，彭石在内阁提笔书写时说：前后之前需加上两个字。夏时一听有了疑问：既然是两宫并尊，为何要有所不同？彭石假意说道：加上两个字好称呼，非尊卑有别也。李贤似有所悟：有理有理。彭石于是在前后尊号之前加上慈义二字，最后前后尊号为慈义皇太后，周贵妃的尊号为皇太后，二字之差便分出嫡庶。尊号风波已过，在东宫躲了几日的宪宗便舒了口气，自己不便出面，便派太监秦吉到内阁转告：同尊二母乃朕之本意，但屈于贵妃为生母有难言之处，唯有逢迎于两宫期间，此次若非内阁二位先生力争，几乎误了大事，为大臣正当如此，那莫不出生者 突然享受高官厚禄而无所作为耳。李贤、彭石受到了皇帝的赞扬，十分欣然。陈文则被皇帝谴责，满面羞愧。此事涉及皇帝生母，陈文唯恐皇帝偏向生母而怪罪自己，故此不愿表态。不料反倒遭到皇上责怪，尊号之争使众臣看到皇帝颇有把持，未因生母便一味袒护。李贤、彭石坚守英宗遗愿，将同尊两宫之事办好，宪宗便开始筹备为两宫上尊号大典，万贞儿则满怀喜悦安置新殿，着手迁居。万贞儿先命张敏往司礼监打探宫中将如何安排，张敏回来告诉万贞儿说，按司礼监计划，二月末前万贞儿迁昭德宫，宪宗迁乾清宫，已成为皇太后的两宫迁出内宫，周贵妃由长寿宫迁原孙太后仁寿宫，前皇后则由坤宁宫迁往原宪宗万贞儿所居的清宁宫，其他原来先帝嫔妃也一并迁出东西六宫。万贞儿听后心想，宪宗名为迁乾清宫，实则与他同居于昭德宫，前后迁出，坤宁宫空置，东西六宫除昭德宫以外皆全部空置，自己在昭德宫竟以宫女之身独享贵妃之尊。万贞儿又让张敏去问周贵妃将如何处置孙太后仁寿宫中家具，张敏回报说，贵妃的意思是全部重做，旧物弃之。万贞儿一听欣喜，仁寿宫中许多用具典雅精致，巧夺天工，触摸多年伴他长大，人之有情与物亦然，于是便带上张敏等当即前往仁寿宫选了多件家具，命中官搬到昭德宫，分别摆置在前后殿之中。天顺八年三月初一，宫中为两宫上尊号仪式，宪宗先往清宁宫为前后，后往仁寿宫为两位母亲上皇太后尊号。此时周贵妃年仅30多岁便失去夫君，原本令人唏嘘，但升至太后，在后宫的地位不同以往，这又使她心怀荣耀。三月初二，宪宗昭告天下，两宫并尊皇太后，大赦天下，终于将两宫共尊之事办好，宪宗一时十分轻松。初二下朝后径直回到了清宁宫，万贞儿也知道这些天为两宫上尊号使宪宗多有为难，今日既然此事已办妥，也为宪宗高兴，便对他说昭德宫已大体摆布停当，请他前往观看。宪宗用过午膳便欣然前来，进了昭德宫正门，绕过影壁，初春的微风夹着正殿前两棵百年古柏的松香气拂面而来，宪宗吩咐随从不必跟随，仅同万贞儿行过一尘不染的前庭，步入正殿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。